凡事来说明，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 为一枝头，爱像睡在你手中遗漏，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，就让你走，别说什么，只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，心隐隐作痛，不想你看到我难过，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，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，怎么过。要些什么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让你带走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借口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，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畏畏缩缩，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，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，或许会好好许会消失无踪，你在乎什么？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？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，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或许会好好的过，或许会消失无踪，你在乎什么？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，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会好好的过，或许会消失无踪，你在乎什么？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等过的门，地板裂缝在时间的河。笑声是假的，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放弃相爱资格，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，你的痕迹还在握着，像尘埃没有分寸，如你随行着痛着我，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或许不知可否，让我当那个提分手的罪人，走不到的路就算了，我们永远停在这了，停在这了，爱不爱

追随却失踪不断，你总注定没有你的未来，是莫忘天天消失的空白，什么都别说，我不想懂，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，什么都别说，我真的不想懂，终于明白该放手，什么都别说，我不想懂，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，什么都别说，望着你慢慢离开，泪水不断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，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！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记忆中，小时候的年味儿，就是妈妈烧的饭菜。看着饭桌上一盘又一盘的美食，总是会趁着大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踮起脚尖，从高高的饭桌上用小手抓一点自己爱吃的菜，然后赶紧跑到角落里，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淘气，还喜欢把鞭炮放在瓶子里埋在土里，然后制造一点不一样的响声。大年初一爱睡懒觉的我们总是会起一个大早，穿上新的衣服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长辈们那里讨红包。 恭喜发财，红包快拿来， 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。 拿到手里也会攥得紧紧的，生怕被妈妈拿走。这样的场景回忆起来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。 红包拿来， 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。 可渐渐的，年复一年，年华老去，我们长大了，妈妈变老了，爸爸也有点驼背了。看着他们上楼梯时艰难的喘息，看着他们渐渐承受不住手中沉重的东西，我有点心疼。 唉，老了。 如今过年，在感觉中有一些遥远，甚至没有了太多的期盼。在繁忙的都市里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，年味儿更像是一种形式。现在想一想小时候的场景，还真的有一些怀念。今年过年回家，也找一找记忆中的年味儿吧。 如果可以的话，让年迈的父母也尝一尝我们的手艺，重温亲情的味道，感受幸福的滋味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 要是竟没有样子，你所了 你是火车经过的风光，我是有点疲惫的清扬，我们在一样的时空里，却还不认识对方。你等一场等你的缘，吸引着几只蝴蝶闻香，所以来吧，别让爱错失掉最好的时光，给我赶走孤独的手掌，用眼睛问好，因为看得懂彼此内心的想象。 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王，这一世我爱得好伤啊，任你把剑扎进我胸膛，我的战马飞跑为你平天下，你的琴弦拨动伴我笑天涯，愿为你舍江山，为你卸铠甲，愿牵你的手陪你到青丝 变白发。那独傲的背影掩不住紧锁的眉，芳香的疑问止不住风干的泪，不羁的岁月诉不完思念如水，自问来世路 想起我，我 向左，都有我站在这里中。在手中，我的爱就像天空，太繁华太瘦，你都只是风。你来过，却爱上自由。你去走，我不问理由。 大家好，我是梁朝伟。对于李宇春重新演绎这一首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》，我觉得是另有味道。对我来说，既是一份礼物，也是一份惊喜。电影可以 3D 回归，歌曲也可以经典复刻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我希望《一代宗师》3D 跟这首经典歌曲的回归，带给大家新年的一份美好。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，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，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，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，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，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，不再为谁付出真心，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？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？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？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都是我所有的记忆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

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叫我爱？ 我该我所以有回忆 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中曾被爱的味道。今天晚上的心事很深，知道这样算好不好，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过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也如 成像温柔一对。 等等风景，等等来世的仓促，就是相识今生对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 未知又何妨，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。 激情工作，可又不断找朋友整夜陪坐，他们都累了，你一脸的失落，说不如分开那刻的潇洒跑到哪里了。无法回头的事情很多，分手后的经历却又更多，说不定你刚知道最需要什么，说不定你只留恋过去那个我，你会舍不得曾经的美好，和不会像从前的爱我，还自由的人只是更换感情寄托，怕束缚的人终于更怕寂寞，很久没联络你现在想我也不错， 什么都

痕，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，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像火烧，分分秒秒没有你，管他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，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， 仅有的泪都忍住，我才知道陪着你上路，快乐不是唯一人物，直到我视线开始模糊，而你却满脸不在乎，我才明白学会变法术也回不到最初，一边爱一边走，我已经成为你信徒，相信情到深处不怕孤独，如果我们不曾看过对方这么苦，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，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大彻大悟，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，如何知道心魔是最沉重的包袱，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，有的恨都麻木，我才知道该重新上路，接受命运的新任务，直到我们都变得模糊，也毫不在乎赢和输，我才明白感情的法术不是为了征服，一边爱一边走，我已经成为你心徒，相信情到深处不怕孤独，

没深夜痛苦过，又怎么会有资格谈论命运生活？宁可壮烈的闪烁，不要平淡的沉默。别问这是为何，因为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极端恐吓，不握手言和。因为曾去日无多，才懂我想成为的我。捧着心面对火，害怕却不退缩，所有置我于死地的，也激发我胆魄。短暂的花朵，也是最长久的湖泊。总有美好要借我寄托，深爱的难以割舍。特别当妈妈说你要好好的，永远是让她骄傲的女儿。所以我曾和恶魔斗过几回合，就算他极端恐吓，不握手言和。所以当去日不多，会是我该成为的我。 在烈日中。回忆沙漠，不堪这番回头，我喊了一声祝福，他听见没有？ 只是